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茄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，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，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中年人欺负汤某人，一个路人打抱不平，瞪起了眼珠子，从湿碾子上抄起了一个瓷瓶，就要向瘦弱的中年人头上砸，被旁边卖大桃的老汉给拦住了。哎，得了得了得了得了，大早的，消消气，何必呢？路人被一个中年妇女往后推着，算了算了，搭理他干嘛呀？咱还得去药店给孩子他姥爷抓药呢。路人扭着脖子冲瘦弱的中年人喊，今儿就先饶了你，瞧你这瘦猴样，我告诉你啊，再瞧见欺负人，我非揍扁了你不可。汤木人蹲在地上正捡着鱼，瘦弱的中年人气不打一处来，走过来找着汤木人的屁股狠狠地踢了一脚，骂着，都是你小子惹的祸，你还不给我滚你。汤木人被踢了个嘴啃泥，他趴在地上咬着牙忍住了这口恶气，他紧握双拳，心中暗想，城里人什么了不起的，我若不教训教训你，你就不知道俺们乡下人的厉害。他背起驴篓，一口气跑回了前新庄，钻进村东头的枣树林，他从枣树叶上补下了20余只羊喇子，装在了一个密封的瓶子里，把羊喇子闷死以后，在运河的堤岸上找到了一块平地，倒出了羊喇子，在太阳下晒干了，再放回瓶子里上下的晃动，这么一来，这羊喇子身上的毛都掉下来贴在了平地上了。下一个早集的日子到了，汤姆人背着鱼篓早早地赶到沧州城外护城河边上的集市。暑热的清晨，太阳已经开始升起来了，集市道路两旁的商品铺子还关着门，只有几家早点摊的炉火正旺，滚烫的油锅里炸着油饼，热气腾腾的笼屉蒸着沧州大包子，炒肝豆腐脑的香味扑鼻，专等着食客的到来。汤某人闻着飘香的食品的味道，饥饿的肚子叫个不停，他掏不出买油饼豆浆的钱，拍拍瘪瘪的肚子朝着石碾子的方向走，伸手从裤兜里掏出了2块红薯干，放进了嘴里使劲地撕咬着。来到了石碾子的旁边，汤姆人望了望四周， 空无一人，他放下了鱼篓，从上衣兜里抽出了装有羊喇子毛的瓶，打开了瓶盖，底儿朝天向石碾子后面的石凳上磕到了几下，羊喇子毛顺着瓶壁飘出来了，牢牢地吸附着平滑的石面。他又将瓶口对着碾盘靠近石凳的部位左右的滑动，瓶壁上的羊喇子毛顺着瓶口全都飘出来了，粘附在石面上。唐某人松了一口气，坐在距离石碾子不远的石阶上，他放好了鱼篓，静候这场好戏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集市上热闹起来了，瘦弱的中年人来到了自家的石碾子旁边，放着瓷器，嘴里喊着， 哎，上等的唐山瓷嘞，快来买哟。 他一扭头看见了汤某人，撅着嘴说， 哎，这黑小子又来了，哎，这回不错，算你识相，你还真是既吃又既打。 汤某人目光向前直视着，好像什么都没听见，他高喊， 大运河，活蹦乱跳，大鲤鱼，刚打来的，快来买大鲤鱼。 话音刚落，就听得哎呦一声大叫。汤某人扭头看，瘦弱的中年人从石凳上猛地跳了起来，双手摸着屁股，呲牙咧嘴的痛苦地喊着， 哎呀我妈呀，疼死我了，不是这什么玩意儿，这是个。 因为天太热了，瘦弱的中年人只穿着很薄的大裤衩大背心，石凳上的羊喇子毛顺着裤衩钻进来，把他那个屁股遮成了筛子了。中年人撅着屁股弓着腰趴在石凳子上，疼痛难忍地惨叫着哀嚎着。这一趴可不要紧呐，他的那个胳膊上脸上又被散落在石碾子上的羊喇子毛遮了个正着，浑身上下钻心的疼啊。他用手触摸着剧痛的脸，已经沾满了羊喇子毛的手摸在脸上，不仅又把脸重重地遮了一遭，而且那羊喇子毛飞进了眼睛，疼得他昏天黑地躺在了石碾子旁边，连滚带爬地哭嚎着。汤某人呢，他站在看热闹的人群里边，不动声色地看着中年人那痛苦的一幕。他抿着嘴儿，自言自语地说， 乡巴佬怎么了？乡巴佬也人，嗯，打今儿起有沧州大吉，我乡巴佬就要成为你祖宗。 一来二去的，汤某人在沧州集市上专门结交当地的地痞恶棍，拜黑大眼为师，练起了拳脚功夫。几年下来，他追随黑大眼儿在沧州一带欺行霸市，胡作非为，逐渐养成了流氓成性、欺男霸女、狡诈无赖的恶习。母亲因这个孽子哭瞎了双眼，村里的老人看他母亲实在可怜，就撺掇着把同村一个老实善良的姑娘许配给了汤某人，期待着他改邪归正，过踏实的日子。汤某人成亲后的第二天，就跑到了沧州城里，又和那些狐朋狗友混在了一起。十几年来，靠坑蒙拐骗得来的钱，在沧州城里盘下一个大车店，一发不可收拾地干起了打家劫舍、挖坟掘墓的丑恶的勾当。汤某人家不思归，常年在沧州城里包养女人，害得结发妻子独守空房，以泪洗面。生了一个儿子汤小虎，也是从小就混打混闹，惹是生非，总也不让他省心。汤小虎专爱舞刀弄棒，曾经瞒着家里到沧州武馆学了三年，练得一身的好拳脚。无奈这武馆的师傅是沧州黑帮老大黑大眼的保镖，带着武馆弟子常替黑大眼儿出头平事。在一次 与博头黑帮火拼的时候，他替黑大眼挡了一刀，被打残了左腿。黑大眼为答谢救命之恩，出资为唐巧虎在沧州城开了一家汤记布店，做起了布行生意，还赏了他五根金条，让他留着急用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永生斋》。 汤怒人被手下抬回沧州钱新庄老家之后，在土炕上一躺就是5年。在一个风高云黑的夜晚，他心力衰竭，奄奄一息。唐小虎得信儿，连夜从沧州赶回了村，站在汤某人的炕前，他叫着：“八位，八位，您醒醒，儿子回来了。”汤某人被儿子的叫声唤醒了，他睁开了眼睛，盯着唐小虎：“ 我的，你爹这辈子干了不少缺德现眼的事儿，上对不起高堂老母，下对不起你妈，你也是堂堂七尺的汉子，踏踏实实做买卖，别学我，留下都是骂名。” 顿了一下，他强睁着眼睛继续说：“ 我呀，本想在北京城里靠黑行会挣点钱，就收手不干了，回家给你奶奶养老送终，陪你娘俩再过几年安稳日子。没想到锦时王家永生斋鞋庄那个王掌柜的，他年轻气盛，专门跟我过不去，断了我的财路，还被我打成了废物。我一直咽不下这口气啊。这几年你跟我打听永生斋王掌柜的，我就是怕你干傻事，把自个儿再搭上，那我就更没法向老祖宗交代了。” 汤小虎双手抚摸着汤某人的胳膊，眼含热泪，凶狠地说：“ 八辈，您就安心养病吧。这北京城我已经去过几次了，我锦时方今儿那个永生斋也摸清楚了，那王掌柜我也在暗中盯过梢，就是一直没机会下手。沧州江湖上有句话叫恩仇必报，八位，您既然生了我了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要把这王掌柜的给做了。” 唐某人听着儿子的话，无奈地摇着头：“ 哎呦，儿子，我说你怎么这么犟啊？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得饶人处且饶人呢。” 他干咳了一声，头一歪，命丧黄泉了。 汤某人被抬回钱新庄以后啊，汤小虎借去北京南下洼子张记帆布店找同乡刘家旺做布行生意之名，先后4次来到了锦时房间，亲眼看见王焕章从永生斋鞋庄往来进出。从外表看，王掌柜的身材清瘦健爽，英俊潇洒，儒雅醇厚，一表人才，不像父亲说的那么魔鬼奸诈呀。但通过跟锦时房间商铺一些人聊天，都说永生斋王掌柜的为人处事仁慈厚道，重情重义的。再看永生斋的伙计，个顶个的精明能干，待人谦和有礼貌，卸妆开的也是红红火火，顾客盈门呢。汤小虎不来北京还好，越来北京就越减退着替父亲寻仇的这个念头。而汤某人的离世又激活了汤小虎为父报仇的这个歹心了，他披麻戴孝把汤某人葬在了运河大堤下面的枣树林，料理完了后事，匆匆赶回了沧州沧记布店， 把黑大眼赏的五根金条取出了三根，用棕色的丝绸布裹好了，揣进了怀，咬着牙。 王掌柜的，报仇不过年，我此去之日就是你永生斋遭殃之时，即使要不了你的命，也得被你给整塌下，让你生不如死。 唐小虎一瘸一拐地登上了马车，北上京城了。进京的路上大雪纷飞，马车在泥泞的雪地里滑过来滑过去，马蹄打转，艰难前行着。来到了南下洼子，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了。汤小虎在东来顺饭庄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边安顿好了之后，拄着拐杖来到了南下洼子帆布店，站在店前借着灯光抬眼望，门框上方悬挂着三义宫帆布店的牌匾。汤小虎有些诧异啊，难道是我找错了门了？正站在雪地上犹豫呢，忽听店门一响，出来一个中年人站在门口高喊： 是小虎弟吧？这大雪天的这么晚了，你咋来了？快快快快进来，别着凉。哎呦，你说我这正要去茅房呢，这可是真巧了。这个 从帆布店里出来的这个人呢，正是汤小虎要找的同乡刘家旺。他喜出望外，向前拐着走了两步，笑着说： 哟，是家旺兄啊，我一看这匾不是原来的张记帆布店了，我还以为走错了庙门呢。来，快接着，嘿，这是我专门给您带来的一盒老酒。 刘家旺紧走了几步，接过了酒。 哎呦，多谢小虎弟弟，这可是咱们沧州的好酒了。快快快快，进屋进屋，一会儿咱哥俩痛饮几杯。 汤小虎站在了原地。 哎呦哎呦，不进去了。刘兄，这快过年了，我这次来呀、啊、是特意请您吃顿饭叙叙旧啊。您先去茅房，我等着您。我已经在东来顺订好了桌了，那儿暖和，咱烫上两壶沧州老酒，提前过个年。 刘家旺说： 得嘞，恭敬不如从命，小虎弟稍等片刻，我去去就来。 说着就向院外走去了。汤小虎和刘家旺坐在东来顺饭庄二楼一个角落里，热气腾腾的火锅周围摆满了各种荤菜素菜。汤小虎端起了酒杯： 刘兄，我先敬您一杯。我这两年多没来了，您这老帆布店怎么整成了这三义宫了？这个 刘家旺干了一杯，咂着嘴儿： 哎呀，小虎弟啊，是这样啊，原来这家帆布店呢是东家张之福的，他经营了几年总是赚不着钱。两个月前这个店被永生斋鞋庄的王掌柜的买下去了，店名呢也就换成了三义宫，主要是供应永生斋鞋庄帆布料子用，在家鞋外卖。哎，真歇了门了。自打东家换成了永生斋，这买卖还真就红火起来了。哎呦，还得说呀，人家王掌柜他厉害。 唐小虎听着，两眼顿时泛起了光，他眉头一皱，计从心生说： 哎，这个刘兄，想当年你在沧州布行里混的时候，怎么着，我对你可不薄吧？怎么着，要句心里话得跟你唠叨。 刘家旺呢几杯酒下了肚，满脸通红，他用袄袖子擦着脸上的汗。 哎呦，汤老弟对我的好我怎么能忘呢？那时候是我正走背字儿啊，我贪财好利，偷了东家的瓷器， 是老弟你在黑大爷的面前求情，把我从东家的皮鞭子底下救出来了。怎么说吧，我这条命是你给的。哎呦，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尽管说。 说。 好。唐小虎歪着身子站了起来，端起了酒杯，和刘家旺碰了一下。刘勇，狗仗义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说着一饮而尽了。刘家旺也站起来，醉醺醺地说：“ 哎哎，这可不行嘞，小虎弟弟，这不行。你站起来敬酒，这不是打我的脸吗？这个，我这样，我连干三杯，我认罚，我喝。” 唐小虎拽着刘家旺的胳膊，示意其坐下。刘兄，快坐下。您听我说，我还真有一事，得麻烦老兄您。刘家旺歪着脑袋， 啊，什么？老弟，你尽管说，我这洗耳恭听呢。我这， 唐小虎说：“其实啊，也没什么。还记得我曾向你打听永生斋鞋庄王掌柜的事吗？”刘家旺兴奋地说：“ 喂，我当然记得了。那时候我跟永生斋往来的少。”但是永生章王掌柜的大名在布行里无人不晓啊。他刚把南下袜子张记帆布店盘下的时候，我还真有点想不通呢，觉着自个儿都没脸干了，跟三义公赌气出难题，可人家没计较，嘿，没有，被张知府跟我们几个伙计都留下来继续在那儿干。我这养家糊口的饭碗都是人家王掌柜给的，他可是个名不虚传的大好人呐。哎呀，我说啊，你最清楚我这个狗脾气，我这德行样了。哎，就这样，人家仍让我在三义宫，哎，这伙计里边呢主事。哎嘿嘿，哎，我得好好干，是不是？这做人不能给脸不要脸，是不是啊？ 说到了兴头上，刘家旺又连干了两杯沧州老酒，直勾勾地看着唐小虎。 哎，我说小虎弟，别光听我说呀，哎，你说、哎。 唐小虎端起了酒杯，一饮而尽，说：“ 有些事儿，我原来没跟你讲。”就我那老爹汤姆人，你也早有耳闻，我就不多说了。他曾在北京西财路附近混过几年，没成想和永生斋鞋庄王掌柜的结下梁子了，后来被王掌柜的打成了废人，七天前死在我们老家前新庄。可和王掌柜结下的仇，我这个当儿子得给了断了呀。 咱沧州五行里的规矩你也知道的，恩仇必报啊。前辈之仇我这做晚辈的不去报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在沧州城里头那还怎么混，您说呢？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、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立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志学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张璐，制作胡听兰。